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就會講下中樂啦，其實咧好耐歷史噶啦喺香港。咁係譬如香港中樂團咧喺香港咧都已經好多嘅宣傳啊，或者去到學校或者其他方面嘅培訓年輕嘅人。咁今日請嚟咧兩位嘅樂師，佢會同我哋講下今日流水歡唱夠演出嘅嘢啦，亦都講下佢哋兩個咧成長音樂之路嘅。第一位咧就請嚟盧生，盧偉良先生喺香港中樂團管首席，介紹下自己先啦。 我係盧偉良，香港中樂團嘅管首席。我點講咧？入咗行幾十年啦， 係啦，好似好玩咧，就叫鎖立，即係我哋有啲人叫吹啲打，仲有笛子嘅。咁另一位咧就係咧黃樂婷小姐，喺香港中樂團胡琴聯合首席兼高胡首席嘅，介紹自己先啦。 大家好，我係黃樂婷。咁除咗二胡啊，咁仲會拉高胡、板胡啊、京胡。即係總之胡琴類嘅我都會玩嘅。 好啦，咁一間就會慢慢同大家解釋下究竟胡琴裡面有咩唔同嘅分系咧，等大家認識多啲。咁首先先問下盧生先啦。咁咧盧生咧，你講下你自己音樂嘅路啦。你幾時開始學音樂咧？當時學即係吹鎖立咧，一啲人成日講叫 D 打噶嘛。咁好多時啲人嘅眼中覺得咧 D 打就係可能俾殯儀館啊嗰啲人去學。咁你屋企學嗰時冇反對你學呢個音樂咧？ 其實屋企對我學咩嘢都冇乜意見嘅，所以其實最早嗰陣係想學二胡嘅，不過二胡啊貴啊，以前咧，啲笛子啊平啲，後屘學笛子，後屘學笛子，但係後屘學到咁曬，覺得幾好玩咯，咁啊想玩樂隊，即係同人合奏啦，咁啊但係合奏嗰陣咧，笛子已經滿曬座。 哦， 即係好多人玩啦， 咁啊， 反而要特別啲啦。佢話乜 D 打咧，就吹 D 打咧，即係咁啊冇，咁啊去頂硬上咯，玩下呢個咯。 你吹 D 打嗰時有冇啲鄰居話：哇，好嘈啊！做咩？你知幾響噶嘛？ 其實唔知鄰居咩反應嘅，因為我哋以前住旺角一啲又唔係叫唐樓嘅，嗰啲叫半唐樓定咩？即係。同鄰居 距離 鄰即係 鄰舍關 遠啲咁多，遠啲咁多，咁啊唔知佢有咩反應嘅啫。 咁但係老師學嗰時點樣教你？都係出到外面學啊，定係佢都會嚟上你屋企教你咧？你 唔係，其實我冇真正去學過嘅。 咁犀利，無師自通咁犀利。 即係以前係偷師嘅好多嘢，偷人哋師嘅。後屘去就真正學過咧，就係點講啊？星期六放咗學。就去廣州學一兩堂咁樣嘅翻嚟，維持即係可能都係學咗幾堂嘅啫，其他都係偷師。 好啊，我想問下，其實點樣先為之叫做學得好咧？嘅人所立係咁樣樣嘅時候。 咁你一定要吹出嚟，起碼有音準啊嘛，即係你同埋即係你。吹出嚟五音不全嘅，咁梗係唔得啦！你學起上嚟，你一定要吹準個音。 好啦，你頭先話你好中意夾 band 啦，咁第一個問題喎，鎖立都係比較響噶嘛，佢好多時可能會獨奏啦，或者係合奏時，合奏時你點去能夠令到成件事演出嗰時更加即係融合 harmony 咁樣嘅效果，和諧一啲咧？ 咁啊一路吹一路聽下隔離嗰啲音啊，個隔離樂器奏嗰啲音嚟，聽下自己嗰啲音準唔準，一定起碼。自己的音要準咧，先即係和諧啲咁多啦。 係啦，咁你咧嗰時參加過嗰啲咩比賽啊？ 參加校際咯，校際音樂節咯，但係就唔係吹鎖立嘅，以前冇鎖立比賽噶嘛。 係。 以前都係扭琴啊、笛子啊嗰啲比賽咯。 不如睇下啲相片啦，睇你以前咧有好多嘅演出噶嘛，係咪？咁啊，一陣間又講下啦，譬如鎖立，其實我哋係點樣認識佢咧？佢點樣吹法咧？一陣間你都會做一啲示範。我先講下呢個咧，你當時係咩演出咧？ 呢個係一個八仙過海嘅兒童，即係應該一個係音樂劇啦，音樂劇啦。咁啊，中間我哋好多樂師咧都要出嚟扮演一啲角色。 咁你當時扮演咩角色？ 呢個係我記得應該係乞衣。 個樣唔係好似呢。 係啊，我佢整到件衫出嚟，我都覺得 好 靚。因為我哋香港地嗰啲黑煙唔係咁嘅樣。 咁咧就仲要識吹所納嘅黑煙，嗰啲幾值錢嘅應該。咁咧你又吹咗咩咧？當時呢、這個 當時呢個係一個廣東嘅喉管，好短嘅喉管，個原理同吹所納差唔多。這個小朋友就吹所立，我就跟他用喉管對對這一幕應該是對打的差不多。 那也挺有趣的。那我們講一下，其實你學所立或者笛子，你覺得遇到什麼困難或者有什麼有趣的東西曾經學習的時候？ 困難呢就是有時候你真的吹得不好的時候是會最初的時候吹得不好是會有些阻滯嘅，有啲人話你吹得唔好，你都夾唔到啊咩咁樣，又係會有啲挫折感啊、挫敗感啊。笛子就好啲咁多，笛子咧就因為佢始終冇咁響，同埋音準咧就比所立容易好多。 你點樣運氣咧？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好多時老師教，就算唱歌都係咁啦。我自己因為唱開歌啦，或者玩劇咧音樂，佢就話啊運氣係好緊要嘅，令到你可能係吹奏嗰陣時候或演出咧，能夠即係個音色穩定一啲，控制得好啲嘅。 運氣其實咧，我平時咧就會用對音機嚟練習嘅，即係我哋行內嘅對音機 tuner 咧，即係你一吹個音，佢上面都咁樣喺度定咗喺度，咁佢有個音，佢有個綠燈噶嘛，咁你吹咗喺度，如果你成日咁定住喺度咧，佢唔會周圍。即係如果你吹高咗，佢可能去咗呢度，即係又唔夠氣咯，可能又唔夠。 哦，即係咁樣去控制你自己睇下 控制嗰度。 哦，咁呢個都係好似鋼琴啫，個搖梯你自己節奏啱唔啱咁樣樣，咁都幾有趣喎。咁啊講下啦，其實咧你嗱繼續睇下其他相片啦，你都好多相片嘅，又講下呢個演出，咦倒轉咗咁有趣嘅呢個相片，咁咧就點樣咧？呢個笛子又 呢個笛子呢個所立啦。 係。 啊，呢個係應該係2001。可能2015年清喺葵青一個演出，就係維港夜嘅一個演出，因為我哋都係當時都係演咗一啲懷舊啲嘅香港音樂，即係香港由細到大聽見嘅音樂咯。啊， 咁咧其實你1983年加入中樂團啦，當時其實你都知咧，係香港中樂團嘅真正專業嘅劇團好少噶嘛，音樂團。咁你當時點樣去考呢個嘅真係音樂團香港中樂團咧？ 嗰陣時係點講啊？因為我又唔想繼續讀書啊嘛。本來我係諗住做設計嘅，諗住做設計嘅，去嗰啲設計學院讀。但係後屘咧冇乜錢啊，連買話具嘅錢都冇啊。咁啊，又啱啱中樂團考人，咁啊即管去考下咯。 咁樣樣就開始咁樣樣做，但係喺嗰時學習過程裡面，係咪已經開始自己作曲嘅咧？你 啊，唔係嘅， 就後期 過咗幾年之後，過幾年之後後初初吹，因為初吹嗰啲樂曲有都係大陸嗰啲樂曲啊，有咩咁樣嚟出，但係到過咗幾年之後，後屘發覺不如自己 嘗試作下啲歌啦， 俾自己吹好過吹人哋嗰啲啦。人哋嗰啲我哋又吹唔得掂，不如吹度身訂造嗰個啦。 咁啦，咁你要講下啦，即係其實加入咗中樂團之後咧，其實你會培訓到啲咩經驗或者各方面嘅嘢，等令到自己個音樂個路程咧，即係更加寬闊啲啦，可以接受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嘢咧，咁又可以分享下咯。 我覺得入咗中樂團咧，即係以前嘅中樂團咧係冇忙啦，以前嘅中樂團冇忙，咁其實好多時間咧，我哋就可以揾好多喺音樂其他嘅嘢嚟去，即係多時間俾我哋去研究，係揾好多譬如 音樂嘅創意嘅嘢啊， 去聽下西樂 啊， 或者好多藝術上面嘅嘢可以 鑽研下， 因為唔係你要。唔同有份好正式嗰啲工作，你朝九晚五咁，你可能翻到屋企已經好攰嘅，咁就冇辦法研究其他啊，變咗好多可以好多嘢學到咯。 咁我睇翻頭先張相咧，好有趣嘅嗰位咧就係好出名嘅頭先啦，呢位係 好 出名， 係、這個、 你要介紹一下啦。佢好出名嘅唱歌啦，當然係唱 jazz 嘅嘢啦。 係啊，呢個係嗰年就係葵青嗰年㗎啦。咁我揀節目嗰陣咧，點解揾到佢咧？點解揾到他？因為佢早好似係再早啲個幾年前咧嚟我哋樂團唱過一次。有一次是唱咩浪子心聲定係咩南分鎮御假嗰首咧，咁啊我覺得呢、這個 幾得意喎，外國人唱 廣東歌， 廣東歌， 同埋佢鋼琴都犀利喎。 係啊，彈 jazz 係啊，因為我就諗咁嘅方向諗咧，就係、是、外國人好尊重我哋嘅文化，即、係、就是、去肯去學習我哋咧、我哋其實應該好敬重佢。咁、我哋揀啲我設計呢套節目，就係專登揾佢哋唱。唱曬全部都是廣東歌嚟， 咁犀利啊！因為 我記得有一首有一首係 Yesterday 俾佢唱翻一首英文，其他都係呢度應該係可能唱咩《滄海一聲笑》啦呢首。 咁佢已經反應得好好，因為佢本身都好出名嘅。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啊，睇下啦喎。嚇，呢個你咧已經開始進入咗做即係指揮啦。其實有咩唔同咧？作為一個樂手，點會成為一個指揮咧？ 呢度係少年團啦，呢度係即係香港中樂團嘅少年團。點樣作為一個樂手去到一個指揮咧？有陣時咧其實我係咁啊，我喺屋企聽音樂咧，以前好中意喺度，以前我哋放黑膠碟噶嘛，喺度放低唱針咁啊聽住，咁啊即係聽下又好自覺喺度咁啊，好似。 即 係指揮啦，咁誒有時咧發傻咁樣就，幾好喎！我而家指揮柏林愛樂。 咦？咁你冇啊，黃小姐冇似佢咁樣，有時屋企都係一路聽一路指揮下自己咁樣，或者 細個咧即係參加學校個樂隊，因為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啲學生都比較自主嘅，咁老師就會話哦，不如你嚟帶個樂團。 哦，幾好喎！其實又幾好。 而家其實少咗啊，可能啲學生太多嘢做啦。 哦， 翻我哋以前細個可能學一樣就嗰樣啦。咁老師見你即係有才能，就叫你上去試下指揮。 其實幾好啊！呢個訓練係非常好。 係啊， 即 係有少少概念啦，叫做。 咁你呢個當時呢個劇團咧，即係你可能要指揮呢個即係年青嘅隊伍咧，佢參加過啲咩比賽或者有啲咩演出過咧？ 佢哋啊，佢哋呢度係我哋即係我哋樂團嘅附屬喺我哋樂團嘅少年團啊嘛。香港中樂團少年團，咁啊佢哋每一年都有一個點講，差唔多叫做報告演出咁樣嘅 即周年演出咁樣啦。 係啦係啦，叫做中樂嘉年華啊嘛，應該叫做嚇。 咁你當時要指揮佢哋，譬如即係培訓佢哋，要幾耐時間咧，先有一個演出咧？ 一般嚟講，可能兩三個月都要有一次演出。佢哋可以演出物嘅，佢哋演出。 咁啊，講下啦。我知道咧，除咗有繼續啲相片可以繼續去播出嚟啦。咁我就想知道咧，其實廣東音樂有咩特點咧？因為你其實我哋要好多要演繹一啲廣東音樂，譬如今次我哋都會有啲你哋演出都係廣東音樂。你可唔可以講下廣東音樂其實有啲咩特點？有啲咩大家可以認識更加多、欣賞更加多咧？ 廣東音樂的起源其實應該是在戲棚那裡發展，本身是一些戲棚的音樂。最早發展就是他們戲棚那些人本來伴奏上面的人做戲做戲，但是即谷即不是那就不會經常都排的，他們有時候樂師有空沒有事做在這裡，大家你又夾我我夾，慢慢就形成了一個廣東音樂的即初型，就是這樣。他們廣東音樂就通常就會很講究咧，就加咗啲花咯。本來可能好簡單嘅 melody， 但 係 可以花到咧，花到 後 可能唔同咗噶啦，已經嚇。 即係好似即時 jam 一啲嘢，令到佢咧豐富咗 improve 下佢成件事。咁啊好啊，呢個樣嘢都好有趣。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譬如如果我一個我唔識中樂嘅人，我點去欣賞呢個廣東音樂咧？ 如果即係你聽廣東音樂，你可以研究下佢，譬如去佢哋嘅主奏嘅樂器啦，係一般係有高胡啊、喉管啊、笛子啊咁樣啊，咁佢亦都有唔同嘅配搭噶嘛。廣東音樂有陣時可能一個人奏，有啲又可能兩個人奏。一般普遍嘅咧就可能有五個人奏，我哋叫五架頭嘅。五架頭亦都有分遠弓、硬弓五架頭嘅。一般普通我哋聽嘅可能習慣睇見嗰五個有高胡啊、洞簫啊、揚琴啊嗰啲，我哋都係就叫。 軟工五架頭嘛，可能有啲樂器比較特別啲咯，又硬工五架頭就少啲人見啦。 哦，咩叫硬工五個頭？我都未聽過。哦，可唔可以講多少？ 有喉管啊，喉管啊，同埋呢啲喉管咧就係通常係到啲短嗰啲喉管，啊，就聲音好高嘅，好硬嘅，即係比較硬朗啲咁多嘅。咁啊，跟住有啲拉弦樂嗰啲咧就比較少見啲啦。嗰啲咧有啲係叫竹提琴，有啲係二弦。就是廣東的二演，最初嗰陣呢啲硬工嘅組合，最初是在京劇嗰啲伴奏嗰度改過嚟嘅，最早嗰陣。 原來係咁樣，好有趣。或者你啲介唔介意咧？你演奏一下《鎖鈿》俾大家認識一下咧。咁你解釋一下呢首歌係咩喎？等大家又知道一下，而家你有啲咩演出，或者有啲咩嘅，等大家去認識一下咧。 嗱，如果呢個鎖鈿，我哋嗱聽下，如果我哋成日聽嘅有人唱呢、這個。這個就好多人聽過啦， 是 一段粵曲裏面嘅粵劇嘅音樂《粉牆花》，但係一般香港人就唔知道咩《粉牆花》嘅，通常出到呢度啲人就好識啊，跟住喺後面唱小雞嘢嘅嗰種。其實廣東音樂裏面好多呢啲嘢，好多人識唱啊，聽落啊。係喎， 因為以前有啲人會茶樓或者有啲演出或者其他咧，所以大家會聽 嘅。係 啊，咁都幾有趣啊！大家仲記得燒雞翼咧？其實唔係嘅，原來呢首歌叫咩名？玩皮得似大家知道。 係粉牆花， 粉 就係粉紅色嘅粉牆，就係牆，即係鳳牆個牆。 冇錯，粉牆花係啦，就唔係燒雞翼啊！大家不過唔緊要，大家有個趣味咧，都會見到即係留意到嘅。其實呢首歌頭先你講啦，粉牆花本身咧，佢有幾耐時間？即係譬如嗰個演繹嘅時間啦，或者佢演出嘅創作嘅時間，其實個年份係點樣樣？ 它其實是一些過場音樂來的，以前是一些不是一個很正式的樂曲來 的。好啊，那我就這部分我們都跟你講完啦，或者這個時間又跟下跟黃樂婷小姐分享一下，又先講一下你自己的成長之路，你怎樣去開始學習二胡呢？是一些人來到你學校招聘的學生，還是怎樣你開始去認識二胡或者去學二胡呢？ 最小的即係嗰陣係小學啦，我嗰陣小學二年班咧，咁就學校就派通告，話有 好似我哋咁樣喎，係 啦，其實係即係等於有興趣班， 都會就會考嘅一班人咧，就會考下睇邊個得唔得咁樣，就入咗選咁樣。 但係好得意喎，佢其實原本咧我二年班嘛，但係佢話係三年班先俾報名，但係唔知點解又派到嚟，可能驚唔夠人參加定點樣啦。 好多時嗰陣時有西樂團，又會即係譬如即係嗰邊啦，又會中樂噶嘛。 我哋學校因為我係新界嗰邊。可能西樂嗰陣，即係新界可能唔知係咪窮啲，即係嗰陣就中樂都係普遍個樂器平啲，咁嗰陣係有好幾種樂器嘅。咁但係咧裏邊即係個興趣班嗰個紙上面咧嗰幾隻字，我就係識二胡兩個字， 最容易係咪？可能 係啦，我就其實我想象，我以為係一個古箏嚟嘅，因為其實電視你可能就係見過古箏嘅啫嘛。咁但係唔理啦，咁同我。就自己跟阿媽講，我想學咁樣。 咁但係佢冇話要測試嗰個老師見到你啦。啊嗱，細路哥，我要測下你，因為我哋嗰陣時學校就好嚴謹嘅。 有㗎， 即 係 場要嗱，我教咗你，你試嚟吹下啦。你呢個細路哥唔係好得，就抽咗佢咁。 有，我記得嗰陣係所有報名嗰啲同學仔咧，就喺曬禮堂集合，就排隊一個一個咧去鋼琴側邊個老師嗰度 即係聽下佢音質啦，對音樂嗰理解， 叫你拍下拍子啊。唱首歌仔嚟聽啊，咁樣咯。但係其實就唔需要有樂器根底嘅，即係總之你有少少音樂嘅概念咯。 係，咁都幾好啊。咁你學二胡不知不覺學咗幾年啊？ 哇，30年喎！ 哇，都好耐你 即係由嗰陣八歲到而家啦。 啊，犀利犀利。咁啊，講下咧，其實二胡。板胡高胡有咩分別？因為好多時咧，有啲人真係好難分。雖然係我哋知道即係兩件樂器咧，但係有好多嘢噶嘛，係不同噶嘛。其實係有演變出嚟嘛。好多啲即係我上次聽啦，或者我對二胡理解唔多啦，即係由二胡演變好多唔同嘅嘢。雖然佢哋有個講話曾經係嚟自西域嚟嘅音樂咁樣。 其實我哋最常見就係二胡啦。咁 很多人開頭學都是學二胡先的、嗯嗯、就是個結構上呢，你剛才講嗰啲都叫胡琴類、 嗯、 胡琴類就是兩條弦用個弓去拉，咁都是冇指板的。 哦， 係啦，咁包括剛才講的廣東二弦啊，竹提琴啊，總之佢結構是雷同的呢、嗯、我哋都叫做胡琴㗎啦。 可唔可以呢，你一既然你帶上嚟呢，可唔可以俾人睇下啊，其實呢點樣咩叫二胡呢，有啲人真係未識分㗎喎，即係唔係講笑下。咁你就點樣呢，你可以講下啊，呢呢部分係點樣，嗰部分係點樣，或者係點解有啲人會用蛇皮，有啲就用而家環保嘅二胡，你又講下。 其實呢它最底下有個琴筒啦、嗯、一邊就有個皮膜的、 嗯、 如果分環保胡琴和即是平時見的胡琴、嗯、最大分別是這個皮膜，因為、平時是網蛇皮嘛， 是即是說網蛇皮是不是更加像人聲，出來的效果會更加感覺好一點呢，是不是真的這樣 呢其實、這個就傳統上就一定是用蛇皮的、嗯、如果二胡的話、 嗯、 是啦，但是如果去到講到古代的時候，其實、嗯蛇皮都不是話歷史是最耐的、 嗯、 最開頭其實是用竹做的。 哦，竹 就頭先其實有啲似竹提琴嗰樣啦，係、 哦、 啊，你見歷史書裏面嗰啲可能佢、上面佢唔係用皮膜嘅，皮膜都是可能近依一二百年， 嗯、 即係反而是唔係話最耐歷史嘅咯，係、 嗯、 啊，但係我哋一般即係我哋由細學到大都係用蛇皮嘅，係、 嗯、 啦、啊，但係因為我哋樂團演出實在太多啦， 係啦、 啊，咁你飛嚟飛去咧，咁有啲國家你都唔俾入蛇皮， 係啊，冇錯， 咁其實係一個效率嘅問題嚟嘅。咁又會關注到會唔會係動物嘅， 即係 唔想係啦，唔想殺身啦。咁所以其實就 係環保義務， 係啦，就係我哋樂團研發出嚟嘅咯，係、 嗯、 一個功能上嘅要求，所以有咁樣嘅嘢啦。 好啦，咁你哋點去處理呢個樂器呢，譬如話鎖立，可能應該又可以講下鎖立，你平時點去保養佢樂器啊？或者義務係點樣保養個樂器？你先講下點去保養呢個樂器呢，即係譬如小提琴咧、嗯，我哋就會用啲香或者其他嘢要清理啊，各方面嘅嘢噶嘛。 其實都一樣嘅，即係你樂器最緊要你要唔好潮濕啦， 係啦，乾爽啦， 係啊，即係要保護得好啦。譬如你唔好撞到佢啊咁、嗯、樣啦。咁但係其實二胡最得意咧，我覺得係有好多人唔知喎。其實支弓咧係喺兩條弦之間。 嗯， 咁小提琴係分開嘅，依、個喺裏邊嘅，咁係攝喺裏邊嘅，咁好多人唔知咯，係、嗯、 明白。 嗯哼， 咁你咧，你又點樣咧？而家阿盧生， 我哋啲件樂器方便好多啦，我哋可以拆開，跟住咁樣收埋咗，跟住間中拆落去。呢啲主要係呢個上面呢、這個我哋叫豆子啊，咁我哋會掹開咗，不平保養吹完咗之後就洗洗佢，就乾爽啲之後先入翻落盒，即係你翻。屋企一定要打開嚟。 嗱、嗯，會唔會咧？我啲人問咧，好多演奏家，譬如吹呢啲樂器時咧，佢演出時咧會刷牙，會因為佢哋驚可能食啲食物會吹落去影響到。會、你會都要做呢樣嘢，喺半鐘頭前又要清理個牙齒啊，各方面嘅嘢。 朗口又有，刷牙唔會有，因為好少話帶埋刷牙刷出街。健身室我見過有人即係健身刷牙都有。 即係你哋都會做呢個動作，都係清理咗。 即係盡量即係唔好其實食完嘢一般我哋都會朗口啦。 嗯，明白。 真係有試過有我有啲先生以前即係我學單簧管，有先生都講過，佢話有試過有啲同學咧係佢吹下吹唔響。 係啦。 點解會唔響咧？就係啱啱睇咯，佢就有條。即係啱啱 成 肉絲啊，係 啊，肉絲 啱啱有條肉絲 貼 咗一個 wit 嗰度咧，係啱啱就吹唔到。 係咯，所以我就即係咁樣問，因 為 有啲人係提醒話，即係專係吹弦嗰陣時候咧，一定要呢樣嘢一定要好留意嘅咁樣。 係啊，係啊， 係。嗯，所以我就問一問。好啦，繼續又講下，即係頭先我哋講到二胡啫，咁但係未識分咩叫二胡、板胡、高胡啊嘛，點樣演變咧？ 哦，咁二胡同板胡就最易分嘅、 嗯， 因為二胡高胡都係用木做噶嘛，咁、 嗯、 個琴筒主要係睇個琴筒，咁、嗯、樣板胡咧佢係用一個椰殼去做嘅，咁、 嗯、 板胡係一個北方嘅樂器啦，咁、 嗯、 如果二胡咧其實如果歷史上佢係屬於南方比較多，係、啦，但係其實而家都係。可以咁講係全球化嘅，即係唔係話就係一個特定嘅地方先有咯。咁所以二胡以前咧，南方嘅代表樂器咧，佢有另外一個名叫南胡嘅、 哦， 台灣會叫南胡嘅，係、 嗯、 啦。咁樣如果你話音色上咧，其實二胡大家可能聽得最多啦。高胡就係佢個成個音高咧係高 高過二胡，咁板胡就再高啲。 哦， 係啦，咁同埋板胡出嚟咧，其實同唢呐好夾嘅。 嗯， 係啊，即係譬如有一啲比較傳統嘅中國音樂咧，佢寫嘅小合奏咧，都會一齊寫用唢呐同板胡一齊玩嘅，係啦。 好啊，喺呢個時間咧，我就想俾你有個機會，即係拉拉俾大家聽下先，了解下阿琪二胡個音質啊，各方面嘅嘢係咁樣。咁跟住先再講下你啲師傅啊，以前參加嘅比賽各方面嘅嘢，好嘛？ 好啊，我就一就位啊。咁可能大家聽開咧，二胡都好慘噶嘛。 係啊，冇錯。 咁個個即係可能啲年紀上年紀嘅朋友，佢都話：你識唔識拉江河水啊？咁樣咁我拉幾句咁勾翻起大家你回憶。 細個我真係聽過嘅呢啲，自己學自肥演出啲人。 嗯。個個聽到呢啲就覺得哇，係 好 好慘嘅，應該 好慘。我覺得聽佢歌細嗰時聽咧，啲人會喊啊，成日都我哋細嗰時學校，即係佢哋請啲中樂團都會演出噶嘛。佢我啲細嗰時聽到喊，即係覺得好慘咁樣嘅感覺。 但我發現呢代其實唔聽呢啲嘅，係佢哋可能會中意用二胡拉流行曲。 係啊，因為佢哋而家多咗係夾 jazz 嘅，或者其他嘅嘢都有嘅。我見到好多時啲 jam 啲歌都會有嘅咁樣樣。咁啊講下咧，其實點樣能夠成為一個即係好嘅樂師咁樣樣？因為其實都有很多要求，譬如二胡怎樣能夠做得更加好，其實一般來說你怎樣做？ 二胡其實最難是個音準，還有有時是你的音色，你譬如長音那些音色，你要控制得很穩定，其實都是跟鎖納練習的時候都不差太遠的，不過鎖納可能那個變數可能更加大，是啦，咁二胡我估最重要是都是你的樂器，譬如有時人們會忽略什麼，他不換弦啊，這樣。 哦，是啊，其實。多久要換一次弦啊？ 如果你用得很頻密呢，其實現在都很好的，有一些是外國廠出的弦呢，其實差不多三個月你都要換一次。 嗯。 是啊，即是你要看回你使用的狀態咯。那我見有很多同學呢，那些幾年都不換生曬壽這樣。即是那一定是。 那聲會有什麼不同呢？如果真的不換的話，是不是緊一點，還是猛一點，還是沙一點呢？ 一定是沙的。 嗯。 因為有機會它這個外弦它是。它是就這樣一個降水來的，即是會生鏽咯， 是 是、 可不可以做幾個示範，就是高中低呢，可能你有些人不識分的嘛，譬如我們怎麼聽啊，原來啊這個音是有幾個節奏有幾個 key 的，我記得即上次有解釋過，譬如二胡裡面是怎麼分的呢，這樣 你意思是 有啲有幾個可能你成日常用嘅叫做 chord 啦，可能我哋英文即係可能。 其實因為二胡咧，佢係單線條嘅旋律嚟嘅，咁佢其實你平時鋼琴你有十二個調，佢都可以用曬嘅。咁但係佢用得比較多嘅，可能係譬如開頭學 D 調，咁咪讀蘇弦咯。 係。 咁有時係啲五聲音階啊，咁樣即係依個係最基本嗰啲啦。但係其實你學到最尾係咩都要拉，係啦。 因為叫我問咧，即係可能我哋即係有時都會理解啊。究竟譬如我要學鋼琴嗰啲就會好多 chord 噶嘛，我哋要記 chord 或者諗下 chord 點樣去即係升上 key 或者要即係成件事升上去噶嘛，一齊咁，所以就對二胡我可能認識唔夠啦。 二胡其實可能係記每一個調嘅指法咯，係啊，譬如我哋常用 D 調、G 調、F 調、G flat 調咁樣，其實我哋就會記我每個空弦就係唔同音啦。 咩叫空弦啊？ 空弦就係唔使撳，就咁有兩個。 哦， 可能以前有啲老人家河車，河車就係咁樣嚟啦。係啊，其實即係音階啫嘛，河車都係。 咁都好有趣，即係等大家去認識多啲。又講下咧，即係佢咩嘅製造嘅會好啲，譬如木啊，或者點樣樣係出嚟嘅聲會出得好啲。除咗即係蛇皮之外，做個殼。 其實通常會用啲硬嘅木頭，譬如好多時候老紅木啦，最靚就紫檀木啦，有時會用烏木啦，但係而家烏木好少見，因為已經差唔多絕跡㗎啦。係啊，咁紫檀木嗰啲其實再舊嗰啲咧，可能會用啲舊傢俬啊，譬如我哋坐開呢啲中式嘅凳咧，就攞咗啲。 病啊或者 其他嘢，嗰啲我係做，咁嗰啲就係我細個嘅時候知道最靚嘅樂器就係咁樣咯，即係會用老家私去做咯，但係而家好似見唔到 啦。哦，明白。咁而家即係其實呢啲如果譬如好似專業演出咧，會唔會好貴啊啲樂器？ 而家聽講貴咗啲， 貴咗啲。 我以前呢啲係200多蚊嘅啫。 嚇咁平？ 以前啊， 以前好多年前。 以前朋友嚟香港演出，即係佢哋需要啲港幣嘛。我哋幫我帶啲樂器，我俾啲港幣你。以前國內啲人去，以前未開放噶嘛，以前嚟演出冇港幣用。 就係咁樣。咁你而家呢啲咧，一般嚟講要即係價錢係點樣㗎？ 二胡係唔知點解突然間貴咗好 多。好多我就見到。 因為佢仲有一啲係師傅啊，已經過身啦。譬如有個好出名嘅師傅叫黃根興。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係會好似啲茶葉咁樣要炒。 即係佢好似拍賣價咁樣。 係知道會有咯，但係我哋用嗰啲冇咁貴。係啊。 好，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就再講下啦，即係你之前跟嗰啲名師學習啦，又同埋講下參加嗰啲咩比賽啊，同埋喺加入中樂團裡面有啲咩經歷咁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好嗎？ 好啊。 今日咧，我係特別為大家咧就推薦呢三款口燒嘅韓牛嘅，知啦，牛柳叫 tenderloin。好啦，咁基本上咧呢一嚿咧就100g嘅牛柳嚟啦。個燒嘅方法咧，只要你擺佢上去，燒完一邊，倒出血水反過嚟，只可以反一次嘅啫，燒另外一邊，然後咧就切開咗佢，有四邊咧係燒勻勻咗佢，呢個係食口燒嘅方法。咁樣你食到呢個牛嘅原味，同埋鎖咗啲肉汁喺入面。其實呢個就係肉眼。肉眼嘅特徵係點呢？你如果去韓國食韓牛呢，佢全部都係用肉眼嘅，即係最貴嗰啲地方全部都係肉眼。呢個肉眼呢係好肥美嘅肉眼，我係忍唔住唔食咗嚿嘅。其實第三呢、這個牛肉味呢係最好食嘅嘢之一嚟嘅，我試過咁多。呢、這個福協兩側肉幾乎冇人食過呢唔讚歎嘅。呢、這個呢就煮好咗嘅福協兩側肉。正確食的方法是用筷子點一啲鹽派上去，你又不要夾嚿肉落去，這樣咧佢就會太鹹噶，你知唔知啊？你一定有少少鹽吊味嘅，其實係，呢個係所有食過的人都話好食嘅，牛味好強，牛柳是200克，肉眼200克，福協兩側肉收你咧460蚊啫，咁咧仲加送一個蒜蓉湯添。 立即上韓牛快遞或人民超市網頁訂購，買滿500蚊仲有免費送貨添。